要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不行啊。啊，信心决定你能不能往生。品位高下，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。啊，功夫深浅不一定是念的多少，多少不相干。啊，那个心的深浅，也是信心的深浅。啊，喜乐心的深浅。我对极乐世界非常喜乐，这心就深了。天天想去啊，时时刻刻想去啊。啊，你就会感得阿弥陀佛来跟你报信。啊，你只要一到，功夫成片。语言就成熟了，跟阿弥陀佛的缘，佛或者在梦中，或者在定中，你见到了，他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。这一句佛号功德没有法子去比啊，事出事法里都找不到啊！啊，什么念头最好？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。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真诚真觉啊，所以事出世间第一业善念，这一念里面去做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你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六道凡夫造业受报啊，造业是假的，受报也是假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但梦老不醒啊，梦里头有善有恶，有苦有乐啊，搞清楚了就冤枉啊！啊，如何能把它跳出来？佛法教我们，引导我们脱离轮回，脱离迷梦，啊，回归清醒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自性变天。所有境界都是自心现的啊，为什么会现？因为你有念头，你念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，所以境界不同啊，全是自心变的，离开自心没有一法可得啊，明白之后啊，好的环境不要随喜欢，逆境不要去讨厌，不要怨恨啊！你可以用平常心过日子，平常心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！念佛过日子多好啊！啊，想想阿公啊，缺穿的缺吃的，他念阿弥陀佛满面笑容他在那里享乐，没有看到他在那里受苦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 你去揣摩。学佛久了，会一下想起来，菩萨是仙，不是凡人呐。那这一方人造业，要遭难，有这几个人在此地，他们有福，他们天天在积功累德，保佑这一方人消灾免难，慈悲的基础啊！他用什么方法？一句佛号，这还得了？啊，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求明心见性，他知道。所以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方法门径不一样，没关系。那个原理是相同的。为什么？都是叫你得定。啊，知识分子用什么修定呢？用读诵修定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开悟了。啊，这书上讲什么全明白了？啊，怎么明白了？自己明白了。啊，不需要人教。我们的造业从来没有停过啊，一念前都没有停过。啊，念念都在造业。三业统统有啊。我们迷失了自性之后，就堕落在轮回，轮回住多久了？住了无量劫，没出去过啊！出去之后，他再不会回来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，梦中境界，你醒了以后再不可能回到旧的梦中啊！昨天晚上做梦醒过来了，怎么样也回不到昨天晚上梦中，回不去了，可以做新的梦。那个梦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停的啊，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说真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念念不住啊，这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真相。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梵文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。怎么个梵文法？实在讲，真有些人会用功的，他就在眼前。那净宗这个法门，观世音菩萨修的， 啊，怎么修法？请心里面念佛的音声，我们口不念佛，心里面念佛啊，不是金刚持，金刚持口动，口不动啊，默念，默念外面人完全没觉察到，自己耳朵听，听我们心里头念那个佛的音声，有没有？有，别人听不到，我自己听到。你不要听外的声音，专听自己心里念佛的声音，就是梵文啊。听到什么样的功夫呢？不受外面音声干扰啊，外面不管声音是什么声音，没听见，只听见念佛的声音。行吗？行。佛经里头有故事，啊，世尊曾经跟过往叫过往做实验，啊，在这个很热闹的活动当中，啊，找一个死囚来做实验，叫这个死囚头上顶了一盆水，告诉他啊，从这个箭头走到箭尾，能够一滴没有撒出来，就赦你无罪，就放你了。如果滴了一滴下来，马上执行砍头啊。这个囚犯听了之后，确实这一盆水从街头走到街尾，一滴没漏。国王问他，那些唱歌跳舞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。有没有听到？没听到。为什么没听到？我的心只想到水啊，一滴不能滴下来，他的心就在水上啊。外面境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国王相信了啊。所以海鲜老和尚常说啊，天下无难事啊，就怕心不转了。这心叫专一啊，心真能专一，就能见心了。梵文文字心啊，心成无上道啊，专注。那么我们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？没有专注，我们是用散乱心在念佛，散乱心在闻法啊，心不能凝聚成为一心。经文里面讲到修行的方法只有八个字， 发菩提心，业相专念。就行了。啊，净宗教我们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从理上讲，专念任何法门都成就，都能心成无上道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心不转也得离，这可了不起啊！啊，只要能伏烦恼，就决定我生了。临命终时，心转，念一句，念十句，都能感应阿弥陀佛来接你我生。啊，这个是无量法门里头所没有的。啊，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别的，真正是念到一心，专注是一心的，决定没有杂念的，没有妄想。啊，唱歌跳舞在你面前没看见呢，没听见呢，专到这个程度啊，要管大用啊，不能到这个，还能听到外面声音，还能看到外面色相啊，但是心里头这一句佛号没有间断，这叫待业往生。啊，待业往生只有净宗一门，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找不到，无量法门里头也找不到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啊，从哪里学？不执着学。要想不执着，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事出世间包括佛法都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些法从哪来的？因缘生法。中观论上说得好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我是佛。佛说那是空。为什么呢？缘聚好像有，缘散了就没有。啊，那聪明人不必等待缘散了，缘聚的时候就晓得他是一无所有啊。啊，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如果有执着了，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执着上升，最严重的烦恼。啊，殊不知全是假的。啊，自性跟自性所现，全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。你可以受用。你不可以执着，就对了。 啊，我们说一个很浅显的话，容易懂的话，这一切法，无论是世法佛法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可以摄用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中可以摄用，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，那就造业了啊，业习轮回，业就变成轮回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。所以学佛学什么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修行的、真功夫啊！啊，离开境界，言不见，耳不听，啊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。一接触现象马上就乱了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，所以要经得起考验。所以要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所遭遇的顺境逆境，那有苦有乐，通通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。那如果没有念头，那就是一片光明，一片光明就成佛啊，成佛恒顺众生现象，不成佛完全是自己妄想杂念在现象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！总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我们自己不造作，不造作自己就不受。啊，待业的往生的人，最低限度要把见思扶住。这个意思是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以外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没有，这叫清净心现前，决定取得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有把握了啊，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了，这个境界一般人可以做到啊。这是至心一处，啊，把我们的心变成阿弥陀佛。功夫浅的扶住了，烦恼确实不生起了。那功夫深的，烦恼消灭了，啊，决定不会起五种见惑、五种思惑、 四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取得了。啊，那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话兑现了。他所讲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在这个功夫之中，阿弥陀佛会示现给你看。啊，阿弥陀佛会告诉你，会鼓励你。啊，一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。等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你心就定了，等于说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那上有你的名字，你决定生净土，只要你不退转，你功夫一直念下去。佛陀教育目的就是开悟。啊，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着重在自己。啊，是不是老师教你？老师不必要教你。啊，老师干什么？老师就是督促你，一遍一遍读，读到最后，哎，你熟了，你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点头，对，这就毕业了。啊，你所见到的跟老师所见到的是一不是二，没错啊。心越清净，见得越透彻，啊，见得越广越深。啊，老师是学生的好榜样。学生读书，老师也在读书。读书是修什么？修定。所以不能求解意思，一求解意思，定没有了。定生慧呀，不是胡思乱想生智慧呀，那生不了智慧的。这种方法，佛门有，大乘有。中国老祖宗有，那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老祖宗一接触都欢喜。那为什么理念相同？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入定啊！啊，方法呢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千遍不开悟，两千遍；两千遍不开悟，三千遍。啊，定了就开悟了。小定小悟，大定大悟。啊，彻底开悟了，那是大彻大悟。啊，大彻大悟，全知道了。不但你的一部经呢，一切经全通。啊，任何典籍，学过没有学过的，念过没有念过的，全懂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每一天多少人向他请教，他给人解答，全没学过。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通通从自性流出来啊，妙极了。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？圆满证得三种不退，啊，就是法身菩萨。你看，把地位一下就提升到跟佛平等了。所以，净土这个法门难行。没有人肯相信，一生的罪业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年当中就可以修成佛，谁能相信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每一门都要修无量劫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啊，阿惟越智的境界，极乐世界哪有那么便宜？这个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啊！啊，问题虽然不能解决，你要真正相信它，那个利益你真正得到了啊！现在在此地。这问题我无法解决，佛给我们讲也不懂。可是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给你讲，你就明白了。快呀，见佛问题就解决了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再没有一难的了，全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法叫究竟方便。最极圆顿，圆是圆满，顿是顿超，没有阶级。啊，圆顿到最极，他到登峰造极了，再没有一法了，圆顿能超过他的，他超过一切圆顿，像华严、法华、啊楞严，都是圆顿大教，啊，净土超越了。无比殊胜的这净土法门呢，啊，这个法门要遇到大福报啊，遇到不能往生，福报也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是你现在，你跟极乐世界结了缘。啊，今生不能往生，来生后世的人生再遇到佛法，往生的机会就有了。啊，我们这生遇到，也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法门，所以遇到之后心生欢喜。这一生能不能去呢？关键在心愿，你是不是真心，是不是真想去，真愿真想去，这个世界要放下。那如果对于这个世界有贪念，还有放不下的，那就是 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缘，它障碍你，你就不能去了。啊，彻底放下，一尘不染，知道这个世界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相包括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末后一首偈说得很好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劝我们呢，这个世界不是真的，不但六道不是真的，十法界也不是真的。像梦一样，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痕迹都没有。学佛的人度量要大，要能忍耐，能忍自安。啊，吃亏上当不含冤枉，若无其事，啊，也就是根本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的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叫佛门弟子，这叫弥陀弟子。为什么？世间假的，过人造业，过人受报，丝毫不爽啊，何必要争？啊，彻底放下，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放下。《金刚经》上教导我们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放下啊，世间一切不要再放在心上了，放在心上就这一句佛号，念兹在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这一句佛号要一句接着一句啊，口不念出来，心里头有啊。怎么修？修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信，信成无上道啊。观世音菩萨怎么问？现在我有教定，你听你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不要听外面啊。我口不念，心念，心念有没有声音？有，别人听不见，我自己听见，自己只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不管外头的。这叫梵文文字信。阿弥陀佛就是自性佛，阿弥陀佛就是真佛本性。啊，你修成功了，肯定得智慧啊，得什么？首先得念佛三昧，得到念佛三昧，这个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。不但这一部经你通达了，所有一切经你全通了，你全都明白了啊，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，意思你通达无碍啊。 符合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个千遍是干什么作用？千遍是收心，不念你会胡思乱想。念经的时候妄念没有，杂念不生，那就是修禅定嘛。用读书来修禅定，书里头什么意思，在经里面什么意思，不要管它。它没有意思，开悟了。无量义，没有开悟，什么意思也没有。它是本体，哪来的意思？它是自信的，真实之际没有意思。起作用的，有人来问你，你就能讲给他听。他是菩萨，你讲得很深；他是凡夫，你讲得很浅。个个都得利益。这法师讲经要开悟才行。这个道理要懂得。完全在用心。用心是用心，头一个是放下。经典里头我只要一门，我不搞太多。为什么多心就乱了？一门心是定，把这个注解初学的人看30遍，把这部经无量寿经念1000遍，一天念3遍，一年就念1000遍。3年就念3000遍。你就能讲，你就有能力戒淫除欲，这样坚持下去，你肯定会跟海鲜老和尚一样，得功夫成品，得事业心不乱，得利益心不乱。下面这一句，最极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。这一个法门，统摄一切法门。这个名号，普含一切诸佛名号。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名号智慧不可思议，名号德能相好不可思议。大权人，我85岁。那个时候讲华严，虽然没讲完，不讲了。真的把大乘放下了，法上应舍，真的舍了。这一生还有余年，专修这个法门，专弘这个法门。其他一切经我都不想，请我讲经都想着 那为什么讲这个？这个法门究竟方便，最极圆灯，三根普被，立灯全熟，个个人得真实利益。纵然你不相信，也给你种善根了，种的是无上的善根啊，好啊。那我们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跟老和尚学习决定没有错，那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帮助我们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究竟圆满成佛去了。啊，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，同样的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佛，那什么意思？原来阿弥陀佛是自性佛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名号，所以念阿弥陀佛，所有佛全念到了啊，佛的德号啊，这里面包含的佛的法，所修的法，所行的法，所证的法，所教的法，全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你全念到了啊！阿弥陀佛，第一个是自性佛，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把它扩充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，诸佛无量无边功德都在这句话当中。啊，弥陀愿海是指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总归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里面圆满具足四十八愿，一愿都不漏掉。四十八愿展开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南无阿弥陀佛全包括了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我们的念头什么念头最好，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，事出世间找不到比这个念头更好的念头找不到了。那言语什么言语最好？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言语最好。念头当中第一念，言语里头第一语，这很少人知道。啊，真正知道的人 海鲜老和尚，所以他的念佛是分秒必争，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秒钟他不肯放弃啊，放弃那一秒钟是杂念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，念六字念四字都一样啊，你喜欢念六字行，喜欢念四字也行，无量无边殊胜功德了，为什么不修啊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少造业障，多修一点功德，积功累德，求生净土。你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？念佛。念佛的功德，海鲜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三年，一句接着一句，没有丢失，功夫成片的，念阿弥陀佛，念谁？念自己的自心，念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念佛不迷信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那么佛度众生就用这句佛号，这句佛意思深广，没有边际，啊，因为它确确实实总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啊，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全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只有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就像欧耶大师所说，哪怕是下下品往生，我也非常欢喜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利就尽苦，得就尽乐了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法真的稀有难逢，如有昙花，不容易见到啊。世尊深知此实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我们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，大智慧的人，大福德的人啊！为什么他这一生成佛了啊？不是大智慧大福德，肯定有怀疑，叫半信半疑啊！他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他会讲给别人听，他自己做不到。那什么原因？善根福德不足啊！怎么样把它补足？ 老实念佛就不俗了，很快就不俗了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那样子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就不俗了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真正晓得什么是大福德，什么是大智慧，什么是大因缘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只要把这句佛号抓住，念念不忘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很快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全部足了。那要修别的法门要去补，太难太难了，你要做多少桩好事啊，人家做一万件好事，十万件好事，不如你念一声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别人不敢不相信？他要相信真的到了。啊，袁了凡先生做三千桩好事才能把命运改掉。啊，做一万桩好事才能延年益寿。他不知道啊，如果是念阿弥陀佛更不得了啊，那他的福报增长十倍都不止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能够理解，句句是真话啊！佛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如来觉知难量，神通无碍，定慧究常，于法自在，佛所说的一切不能不信呐，不信就错了啊！啊，所以念公在此地劝我们，世尊所说真实不虚，万物轻矣，但当量心。那粮食恭敬一定要相信，那我们愚痴烦恼习气很重，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但是只要是师尊说的我们就不怀疑。那但当信受彼满所愿，这个所愿就是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必定能满我们的愿望。我们要相信，要接受，啊，可不能怀疑。师尊为我讲这个法门，就这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愿生净土啊！一定要念佛，不念佛你念什么？念别的都造业，只有念佛能成佛啊！希望我们从此往后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，那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用什么方法断？ 念阿弥陀佛就断了。阿弥陀佛里头没烦恼，没有习气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一切烦恼都会断掉。啊，闲工念佛，断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断无明烦恼。我相信，在40岁之前，多痛快呀，多稀有啊！20岁到40岁，20年当中啊，问题解决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难呐、啊。谁肯干，都能得到。佛法不论法。啊，希望个个都成佛，没有嫉妒障碍。啊，信念持名是行，这叫三自量，缺一不可。啊，信摆在第一了。有怀疑就不能成就。啊，信念持名的利益无量无边际，真实的利益了，所以你应该要相信。啊、我们起心动念，佛菩萨都知道。啊，真心修行，遇到苦难，佛菩萨会来帮助。啊，但是你自己不晓得。